银河帝国皇帝住的城堡称为新湖幽宫。这座壮丽的皇宫大致可分为四个区域，一是政权中枢，进行觐见和会议的东院，一是皇帝一家起居的南院，再则是后宫许多美女居住的西院，另外就是狩猎场、鹿跟狐狸的野放场所北院，总面积为66平方公里，走廊总长也达到400公里。不过自从罗格兰公爵执政之后，宫廷支出大为缩减，西院与北院完全被封闭了，东院南院的建筑物也关闭了一半。除了一部分形式上的国家仪式之外，政治实务全部都在宰相府决定，新武幽宫完全失去政治中枢的机能。此外，大多数名门贵族在前年利普修达特战役之后已经逃亡殆尽，毫无意义的舞会跟园游会也大量减少，宫殿显露出了孤独残败的迹象。 令人意外的是，新无忧宫的警备措施并不完善，宫廷不应该使用无聊的机械防守，最安全的方式应该是让禁卫兵站岗，这才对啊。 罗格兰公爵大幅削减了禁卫兵的人数，就这种情况看来，对我们不是比较有利吗？ 应该是这样没错了，进宫之后就由我来带路好了。以前啊，我曾经进过皇宫好几次，现在虽然说已经封闭了，不过应该不会改建，只让它空着不用罢了。更何况在皇宫的各处都是有秘密的通道跟密室，我看就连罗格兰公爵自己对这些也都无法一清二楚吧。 这些事我是听过，但真的是这样吗？ 当然了，你自己看看，从帝国博物馆协会地下经过北院靠近西院那里，的确有通道可以到达南院吉斯穆特一世雕像下面。 哦，你怎么会这么清楚呢？ 我们兰斯伯家五代以前的祖先曾经奉皇上的命令负责这项工程的进行，而这项工程目的是在皇上有危险的时候能够经由这个通道把他立刻救出来。今天由我来执行这项任务，其实是五代之前就已经注定的，实在是太神奇了。 问题就在于如何闯入博物馆协会的内部。不过呢，比起直闯皇宫，这么做要容易得多。我看这次需要声东击西之计。 声东击西？ 换句话说，在帝都其他地区，比方军方或是警察机构进行破坏工作，借以转移警卫人员的注意力。 你这个想法是不错，不过罗格兰公爵这个人很精明，我怕我们的目的会被他看穿。 试试看对我们没有什么坏处吧。 那你说叫谁来做好呢？ 依我看呢，最好是让费沙的情报员帮我们完成这项任务。 这可能也说不过去吧，他们已经那么支持我们崇高的目的了，还要要求他们再进一步的帮忙，这说不过去吧，上校。 也许吧，也许我们是不应该期望太多。 这个金发小子居然这么大胆敢恐吓我们。 怎么说呢？ 简单说就是这样，如果他跟同盟联手要发动兵力征服费沙，可以说是易如反掌，所以千万不要以为局势对费沙最有利。 哼，怎么可能会有这种事情？这绝对不可能的。 也不见得一定不会。如果这个小子把我们要绑架皇上的计划泄露给同盟知道的话，费沙就很有可能成为帝国跟同盟共同的敌人。你也知道，同盟向我们费沙借了这么多钱，同盟那些毫无原则的当权者，如果想趁着消灭费沙的机会把之前的债务一笔勾销的话，那也不足为奇啊。 那你说应该怎么做呢，事务官？ 什么应该怎么做？ 我是说兰斯伯伯爵和修马哈上校这两个人，你打算等计划完成之后干掉他们两个，撇清我们的责任是吧？ 嗯， 这件事情以后一定还有机会。 发生这样的事情，一直待在国内的盖塞林应该很高兴才对。关于费沙走廊的航行权问题，我想还有商量的余地。你也知道，我们费沙，不应该说这个地球上还有一个大秘密，一个连自作聪明的金发小子也不知道的大秘密。 你是说地球教？ 没错，我们照原计划绑架帝国皇帝吧。 原来如此，原来是费沙玩的把戏，由他们负责编剧跟导演，然后要别人上台表演。元帅，您有什么打算？难道元帅想答应费沙的要求，让他们绑架皇上吗？ 说句老实话，这件事情我也觉得有点棘手，不过让他们去玩一玩也好。 需不需要减少皇宫的警卫呢？ 没这个必要，目前的警卫也不是特别的森严，这点困难都克服不了，你说我们还需要跟他们合作下去吗？ 是。 当然，要不要合作下去就看他们能不能成功了。如果能够成功的话，就照他们所说，用这件事当成攻击同盟的借口，万一他们失败， 也可以利用他们绑架皇上作为借口出兵讨伐费沙。 元帅连这一点都想到了， 这是当然的。我要让费沙知道小看我的代价是什么。对了，欧贝泰，除了凯斯勒的宪兵队之外，你给我秘密监视蹩脚诗人跟他同伙，不需要向他们下手。要是费沙改变计划，他们可能会杀人灭口，到时候再帮忙。 如果能帮得上忙，这件事说不定还会有一些好处。这个办法倒是不错，不过万一皇上遭到绑架，宫里负责警卫的人员应该会受到处分吧。 你是说模特少将？ 到时候恐怕他要用生命来赎罪了。 你是说要他死？ 模特少将是一个思想守旧的人，就算元帅想赦免他，我看他也未必会接受。 好吧，那就没办法了，到时候就让模特负责好了。不过只限于模特一个，不要连累其他的人。 模特的上司凯斯勒呢？ 凯斯勒是一个不可多得的猛将，如果连宪兵总司令都被判了重刑，我担心会影响士气，给他警戒跟减薪，这样就够了。 元帅，我想说一句不中听的话，如果连一块石头一棵树都舍不得扔掉，那么又怎么可能在密林中开辟出一条路来呢？ 欧贝泰，你以为这么浅的道理我会不懂吗？ 元帅说得很对，属下是担心元帅有时候忘了最基本的东西。自从人类有史以来，所有英雄都是踩着别人的血迹奠定自己的地位，我没听过哪个称王的人一双手是清白的。这个道理属下也非常的明白，有的时候赐死正是展现忠诚最好的办法，这一点我希望元帅可以斟酌斟酌。 你的意思是就算为了我流血你也在所不惜了？ 必要的时候属下愿意。 这句话我会牢牢记住。没其他事了，你下去吧。我会牢牢记住。 你的要求我明白，不过要是攻击军方跟警察单位的话，我担心会把事情闹大。我看在郊外设立一个共和主义者的办事处，转移宪兵队的注意力，这样应该够了吧。 既然这样，至少得让这个办事处爆炸，让混乱局面扩大一点才行。 这个不行，万一造成伤亡怎么办？如果搞得太过火的话，说不定对方会发现这是声东击西之计。 那我们从地下道上来的时候，你派地上车来接吧，然后立刻安排我们躲进费沙的外交事务所。 外交事务所？这怎么行？我已经帮你们安排好藏身的地方，连逃亡用的船只都准备好了。 这个是最起码的条件，如果你连这一点都办不到，你说我怎么能够相信你呢？如果你坚决不答应的话，为了确保我们自身的安全，我想我也会采取一些办法。 现在也没其他办法了，那好吧，我看我也不用多说了。 将军回来了，晚餐准备好了，请问要喝什么酒呢？ 不用，我想罗格兰公爵应该还会找我才对，今晚还是别喝酒了。 哦， 我来接吧。 参谋总长，罗格兰公爵紧急召见，公爵人现在在军务省，希望您马上就过去。 我知道了。 报告完毕。 我忘了告诉你一件事情。 请问有什么事啊，元帅？ 你应该不会感到意外吧？要不是你早就猜到的话，大概不会来得这么快。 属下惶恐，属下认为元帅一定会想到接替艾芬约瑟夫二世陛下的人选才对。 你说得很对，关于这个人选你应该有些想法才对吧。 上上一代皇帝奥弗利五世第三位公主的孙女，她父亲是贝尼兹子爵，去年并没有参加叛乱，除了搜集象牙雕刻品之外，可以说对什么都没兴趣。这个时候拥立女皇应该比较理想吧。 多大年纪了？ 才出生八个月。 哦，七岁大的皇帝被绑架了，继承帝位的竟然是连说话都还不会还在吃奶的婴儿。 元帅认为如何呢？要不要属下找其他的继承人？ 就决定让他来吧，就让这个小宝宝登上女皇宝座。皇帝宝座给孩子当玩具确实太无聊了，不过世上有个孩子能够拥有这种玩具也不错，要是有两个就太多了。 属下遵命。至于那个贝尼兹子爵，听说还有一部分象牙加工费尚未付清的，有个商人正对他提起民事诉讼，这件事情该如何处理？ 总额有多少？ 一共75000帝国马克。 让他们和解吧，新皇帝有个欠债不还的父亲，未免太没面子了，就用皇宫的预算去支付这笔钱吧。 属下遵命。 简直无聊。 今天属下在帝都以南的赫夏地区发现一个激进共和主义者的武器工厂，属下已经派出一支宪兵中队前往查明真相。另外，属下谨遵元帅的命令，已经解除对兰斯伯伯爵的监视工作。 这件事就这样吧。 那属下这就回去继续监督宪兵队，属下先告退了。 凯斯勒， 是。 没什么，偏劳你了。 一切都按照计划进行，宪兵队好像已经上当了。 是吗？他们也应该采取行动了吧？ 是，我到博物学协会前待命好了。 嗯，只要这么做就够了。要是计划不成功的话。 应该在这附近才对。皇帝陛下， 这小子见了我为什么不下跪？ 上校，那边坐的就是统治全宇宙的皇帝陛下。陛下，我们是效忠陛下的臣子，属下是兰斯伯伯爵阿尔弗烈。属下今天到这来是希望把陛下从奸臣手里救出来，因为情况特殊，若有冒犯陛下的地方请陛下恕罪。臣等愿意终生服侍陛下，以报陛下不杀之恩。如果陛下继续待在这，可能会有危险。你乖乖的跟哥哥们一起走好吗，皇帝陛下？皇帝陛下，现在怎么办？没有别的办法了。微臣只有得罪了。 皇上，请问有什么事？皇上， 走。简直就是一场闹剧。 皇帝陛下呢？皇帝陛下到哪儿去了？ 我们已经结束今天的任务，回到宿舍休息了。刚才是因为接到消息才马上赶来的。今天很不巧，宫女的头头也已经下班了，所以到底出了什么样的事情，目前没有一个人知道啊。 哼，我问你，皇上到底到哪儿去了？ 属下惶恐，属下听负责看护皇上的宫女说，她看见两名陌生的年轻人闯进来，把皇上带走了。 这一点你为什么不早说？立刻在皇宫各处展开搜索，各个出入口加强警卫，任何人都不许出去，东西也一样，不准搬动任何物品。大家一定要切记，皇上失踪的事越少人知道越好。马上去，快！ 是 是。 侍卫官，这件事情你一定要守口如瓶。 属下根据残留热量的测定，已经发现不明行踪。不过到了吉斯穆特一世陛下铜像前就消失了，属下怀疑从地下道可以通到外面，属下希望能够进一步的搜查皇帝陛下的铜像，不晓得方不方便，如果中将同意的话，属下会立刻展开调查。 难道是地下迷宫？ 立刻关闭宇宙港，所有帝都通往市郊的马路设置岗哨检查，出动宪兵队协助调查。 是。 这到底是什么人干的？ 这么快就回来了，其实你大可以多休息几天的。 别这么说，这是机要秘书的职责。 凯斯勒，别急着来向我请罪，赶快去执行勤务，别让皇上被他们带离帝都了。 是。 摩特中将，明天已经是今天了，中午以前你的处分就会下来的。在此之前，你回自己的办公室料理一下事情，千万别留下任何遗憾。 是。 希达，你好像有什么话要跟我说。 前几天我已经向公爵报告过了，如果费沙要派情报员过来，他们的目的应该是绑架，而且是针对特定的对象。 嗯，这点我还记得。 公爵为了令姐的安全，要我加强山庄的警卫工作，这是理所当然的事了。不过另一方面，公爵又放松保护皇上的工作，让有心人有机可乘，这一点我觉得非常不可思议。 那你的结论是什么呢？ 我是这么想的，罗格兰公爵，您跟费沙合作，故意让人轻易地绑走皇上，是不是这样呢？ 没错。不过有一点我必须要更正，我不是想跟费沙那帮人合作，他们根本没那个资格，我这次只不过是在利用他们。 罗格兰公爵难道想玩弄费沙？ 应该说是那帮人想要玩弄我才对。 难道公爵是打算对自由行星同盟发动大规模的军事行动吗？ 没错，不过这是老早就决定的事情，现在只不过是提早一点而已，更何况现在有了这么冠冕堂皇的理由。 牺牲模特中将，这也是你这个伟大计划的其中一环吗？ 我会从幽府去莫特的遗卷。进来。 报告，莫特中将已经自杀身亡了。 卢肯，莫特的事情交给你去办，千万别损害他的名誉，还有记得特别保护他的遗卷。 是。 也许你会说何必要这么伪善呢？不过我认为这么做总比什么都没做的好。如果天要罚我，那我早晚都会有报应，只不过不知道到了那一天由谁来执行就是了。你马上去召集所有一级上将跟上将级指挥官。 是，遵命，罗格兰公爵。 新无忧宫今天晚上发生了一点意外，有一个7岁的孩子被人家给绑走了，凯斯勒已经开始调查这件事情，不过到目前为止嫌犯还没有抓到。我想听听你们的意见，以便应付事件的发展，大家有什么意见？ 嫌犯一定是名门贵族的余党，他们的目的是结合同党，企图恢复旧势力，动机非常的明显。 他们居然挟持了皇上，可见的我们不能小看名门贵族的组织力还有他们的行动能力，只是不晓得主谋到底是谁。 这件事迟早会水落石出，一旦嫌犯落网，凯斯勒一定会让他招供的。万一抓不到人的话，那么嫌犯也一定会到处夸耀他自己的本事。他们要是不把绑架皇上这件事情公诸于世的话，那么也就达不到绑架的目的了。 罗特尔上将说的没有错，不过这么一来的话，一定会引起我们的报复，这一点那些绑匪恐怕不会不知道吧。 他们一定早有心理准备了，说不定想用皇上当挡箭牌来逃避我的攻击呢。其实这么做又有什么用呢？ 没错，不过至少目前他们应该有把握可以躲得过我们的追踪。 他这么有自信到底有什么根据？只要是躲在帝国境内，终究逃不过我们的搜索跟攻击。 会不会逃到边境或者是人烟稀少的地方建立他们的根据地呢？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不就成了第二个自由行星同盟了吗？ 不是第二个，这个时候应该是把自由行星同盟一并列入考虑才对。名门贵族跟共和主义之间表面上看起来是水火不容，不过如果为了阻碍罗格兰公爵建立霸权的这个目的，不能说他们没有可能暂时结合。要是让这些嫌犯逃到自由行星去，以后就不是这么容易可以攻击他们的了。 自由行星同盟 意思是流亡啊。 是啊， 罗塔尔说的没错，很快就会知道皇上到底人在哪里，目前不需要这么快下结论。不过如果自由行星同盟也参与这次的不法行为，我一定会让他们付出代价的。如果为了一时的贪念破坏了大局，我看以后他们一定会后悔。皇上不在的期间，对外就说他病了，此外国玺一向由宰相府保管，所以暂时不会影响国政。我对各位只有两点要求：第一，皇上被绑架了这件事情，对外一律要严守口风， 另外，各位麾下的舰队必须保持随时可以出动的状态，以备不时之需。就是这两点，其他事情我会视情况需要再追加指示。各位从天没亮一直辛苦到现在，可以散会了。 是。 怎么样，要不要到我家去吃个早餐呢？ 也好，那么我就不客气打扰你了。 跟我何必这么客气呢？ 哼，偶尔总该客套一下嘛。 对了，罗格兰公爵碰到这样的大事，竟然还表现得这么镇定，真不简单。 是啊，所谓犯罪呢，一定有人可以从中得到好处的。这一次能从中得到最大好处的到底会是谁呢？ 也许不久的将来就会有一场空前的军事行动吧。 是啊，只不过 看样子很快会在战场上碰到那个杨威利，交手的日子不远了。 宇宙历798年，帝国历489年7月7日，有一个小孩被人绑架了。这也许是一件小事，不过对人类社会到底会造成多大的影响，当时还只有少数人知道。 生まれたばかりの星たちとおずおずとしたきらめきの中に君は熱い思いを感じるはずだ。君を渡ってみないか、惜しく流れる星雲をその懐に抱かれた時に君は深い命を感じるはずだ。心をすませ耳すませ、旅立ちの情曲聞いてみよう。 绑架了帝国小皇帝的一帮贵族，在费沙的协助之下成功的逃往自由行星同盟，并且在当地重新建立政权。莱因哈特也摩拳擦掌，打算对自由行星同盟展开空前的报复行动。下一集《银河英雄传说》放箭， 银河的历史又掀开了新的一页。